月五号星期六嘅下昼，呢度系寻上司认真做， 认真做 系啦。喺直播室入边咧，就有阿莫莉啦、阿乐啦、阿思培啦，仲有 Dixon 喺度。 大家好， 系啦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都系会预上进行嘅， 嗯， 系啦，咁啊，但系大家如果即系就算喺外面都好，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因为其实出面天气都叫做几热嘅，系啦，咁啊，所以如果你喺出面外面嘅话咧，咁啊就要加倍留意啦。咁啊，另外我哋喺节目开头嘅时候咧都。俾啲力量大家吓、嗯， 交陈奕迅今日。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最近咧已經見到或者聽到咧好多人已經有病啊， 係啊， 因為我搭車嘅時候已經聽到好多人咳啦， 嗯， 而我自己都病咗，上個禮拜都有講我病咗噶嘛， 係啊，流感好勁嘅其實最近 喉嚨痕啊，同埋轉天氣咧， 嗯， 好容易咳咯而家， 係咪？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啦，因為做咩事咧？之前新聞都有報道過，就話冬季嘅流感就即將就嚟到啦咁樣，咁亦都咧有傳染病嘅專家警告咧，本年嘅澳洲冬季流感咧就提前爆发噶，即系估计咧佢哋估计啦，香港嘅冬季流感亦都会提前爆发嘅，咁，所以大家即系小心啲啦。咁啊，我自己都喉咙痛咗好耐啦。唔係，即係嗰啲成日，即係唔係成日嘅。即係上次喺呢個師兄祠堂嘅時候，阿一師兄咧，即係即係同我講嘅就話：，喂，你入嚟講兩句啊！跟住我 出唔到聲， 係啊，真係咳嘅咁樣。咁所以我都有戴口罩。咁，但係好想講啦。系啦，口罩呢一样嘢咧，咁啊，跟住成日都啲人都话病嘅可以戴口罩啊， 系啊，冇传染人啊，又冇俾人影响啊， 系啦，但你哋知唔知个历史系点样噶？ 即系口罩， 即系几时开始有口罩呢一样嘢 啊？我觉得口罩佢本身系由一样叫 face mask， 即系面具开始咁样去引申出嚟嘅， 系 啦，咁我好早啦，应该就， 我以为你讲紧系面膜嗰啲喎， 啊都得嘅， 即系平时美容嗰啲咧， 其实异曲同工嘅，有时系。 阿乐讲啱咗少少嘅，口罩咧其实英文咧。都有名呢個 mask 嘅，係啦，但係係咪面具嗰度咧？咁佢又冇講到。不過從醫學裏面咧，即係個點樣喺呢個醫學領域入面咧廣泛咁樣用嘅話咧，佢係有根據嘅。 嗱，我記得咧，我第一次真正好嚴謹地要接觸好多口罩咧，真係我中學嘅年代啦。 嗯， 我中學年代咧喺呢個03年 SARS 嘅時候，係我接觸得最多嘅。 嗰，個時候係令到香港人提高咗警覺，經常戴口罩出街，同埋呢個危機意識亦都提高咗啦。 係啊，不停又要用洗手液。啊，跟住又要劲戴口罩啊，要唔知一个钟换一次咁滞噶嘛？ 嗰时学校咧就请你唔戴口罩咧，要记缺点啊，即系佢会 mark 住你啊。够三次唔戴咧，就几多个缺点。 佢话你唔好 咁夸张， 佢系直情话你唔好唔戴啊， 系啊， 唔戴罚你噶咁样。 哦，即系以前唔戴反而罚嘅。 系啊，你唔戴罚你咯，好得意啊。 系咁啊，师培，你又估大约几时啊？或者你自己经即系最开始接触或者留意呢一样嘢？我以前好憎口罩噶。 好 焗 啊！我净系觉得会臭。 唔系啊，我反而有阵时戴口罩系 戴口罩，戴口罩 系戴口罩系 check 下自己有冇口臭啊！ 我都系， 因为有医生有讲过嘅话，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因为有阵时你口臭未必自己知道，因为你个喉咙你惯咗个味。佢话如果你戴口罩嘅时候，你就可以即刻，即或者你揾只手揞住个嘴，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有冇口臭咯。 嘘翻啲气上个鼻度， 你哋闻下。 Okay. 所以咧，嗱，好老实 啲，因为我发现， 好老实，我哋咧系，我就做节目咁耐咧，我唔敢好近个咪套索噶。 你喷消毒药水吗？ 唔系，因为即系喷消毒药水，只系消个毒啫嘛，佢唔系除臭啊嘛。 哦、 你明白呢个系陈年积聚落嚟噶啦嘛？ 有几多嘅口水积聚晒喺度？ 系啊， 唔、哎、系，但系我听 一都系咁啊，平时喷晒落去， 跟住你舐翻晒 咯，又索翻晒咯。 唔系，但系我听过咧话，消毒药水其实可以喷菌啦，喷咗菌嘅时候就可以有少。 因为其实咧，有时臭咧系因为嗰啲细菌一路沤啊嘛，一路发酵咁样。 系好啦，咁啊，讲翻呢个嘅口罩啦。咁啊，其实原来口罩咧系一直去到19世纪嘅时候，先至会俾人发现，并且开始应用喺呢个医学嘅领域入面嘅。 哦，即系西方嗰边传过嚟嘅。 西方嗰边，咁佢就话啦，即系唔系嗰啲印度嗰啲面纱包住嗰啲，因为佢哋都有分嘅。即系如果你防菌嘅话，咁佢就话咧，原来喺德国嘅病理学专家，佢叫做咧。莱德奇咁啊，开始咧就建议医护人员咧可以使用啦，纱布 罩具啦，去防止細菌感染嘅。去到二十世紀嘅時候初，即係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口罩咧首次就成為大眾必備嘅呢個生活必備品咯。咁咧，直至到咧去到西班牙，原來喺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啦，即係之後啦，佢就話咧喺全球西班牙流感咧，原來奪走咗大概咧係有5000万人嘅生命嘅， 好誇張， 誇張。咁所以咧，普通嘅人群咧就開始就被要求就話你戴口罩啦，咁樣就可以防即係抵禦個病菌啊咁樣嘅， 又可以即係又可能幫到自己啦，或者又唔會即係傳到病菌俾人啦。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所以咧之後啦就寫咗入去呢個嘅史冊嘅歷史入面咧，即係大流感呢個嘅大流感中咧，口罩喺預防同埋阻斷啊呢個病菌嘅傳播方面咧，都有咧喺呢個重要嘅角色嘅。咁啊講完呢個嘅醫學口罩啦，頭先咧阿樂都有講過一樣嘢，就係面具。 係 面具咧就比呢個口罩咧更加早嘅時候咧就已經咧係出現咗噶啦。咁咧即係今日咧學下頭先阿一哥話齋，即係今日直播室真係好多人，係啦，除咗一師兄之外咧，原來林師兄喺度，林師兄成日俾我感覺咧，即係佢好具知識噶嘛。 係啊， 我問你啦， 好淵博啊佢。 係啦，林師兄，你知唔知面具幾時開始有啊？ 個博打得電腦耐咪冤。 係啊，係啊，唔好搞啲咁嘅鏡啊！面具幾時開始有啊？唔係講緊而家， 係 啊， 唔戴得。 所以咪問你知唔知幾時已經開始有咯？ 嗰啲唔合法嗰啲嘢我唔識。 讲咗啦， 嗰边啊，头先啊，乱咁嚟嗰两个啊，而家仲留喺嗰度望住晒嗰两个啊，咩波胜咩啊一嗰啲啊，我唔识嗰啲人噶， 唔好识佢哋有曳噶， 教坏晒人， 损友啊，损友啊， 系啊，好危险噶。好啦，咁啊，讲翻面具先，唔好理呢个， 佢几时有啦？ 佢到而家系啦，佢到而家都答唔到我哋究竟几时有面具嘅，即系原来佢都系一个日本嘅， 其实佢唔好渊博啦， 系啦，咁好啦，咁啊原。原来咧，即系面具咧，即系头先都有讲啦，都系一种咧戴喺面上面嘅物件啦，通常咧都用作保护啊、表演啊或者娱乐啊，同埋呢个隐蔽嘅用途嘅。咁、如果追溯翻呢个历史嘅话咧，喺2003年伊拉克嘅国家博物馆咧所拥有嘅一个嘅面具，原来就喺5000年历史嘅一个叫做苏美尔嘅面具嚟嘅。咁呢一个嘅五千年历史嘅呢个面具咧，就被认为咧系目前世界上最古老嘅面具嚟嘅。但系面具咧，即系虽然而家啦，即系有啲人就话你唔好戴出街啊，咁样噶嘛，唔戴得啊，咁样。但系原来咧，面具咧，除咗头先所讲啦，遮掩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地方系有唔同嘅用途噶噃。系啦，例如咧，即系佢亦都有呢个嘅仪式上面嘅用途嘅。咁好啦，我问一下你哋啦。 系 非洲嚟讲。有啲面具原来又代表住一啲嘢嘅， 系我即刻谂起咧，系嗰啲土著佢哋有啲木嘅面具啦，好大个嘅，跟住又要跳住舞啊，咁啊戴住啲面具，然后好似块面上边咧要画啲唔同嘅颜色噶嘛，系咪同祭祀有关系？ 我觉得唔系， 吓唔系啊， 系阶级嘅问题。 吓，即系高级啲先有戴嘅 面具嘅形态咧，同佢哋嘅身份地位 系 有分 别。呢个有少少印象，就系、见到咧非洲有时嗰啲嗰啲节目咧，咩咩 channel 嗰啲咧，佢哋啲面具系动物个样嚟噶。系啊，即系我唔知道你讲嗰个阶级咧，系咪就系譬如老虎系高级啲嘅？咁如果象征低级啲，可能就系画个兔仔咁样啦。 大笨象高级啲， 我净系觉得面具系分阶级啫 。因为大笨象喺非洲系咯，好生力强嘅动物嚟噶嘛，嗰度系咯，系咪咁咧？阿莫莉， 反而如果喺非洲方面，阿乐。真係勁啲， 係啊， 勁到 動物。 嗱，而家暫時講非洲方面啫，所以阿樂適合去非洲方面。 你適合去嗰度探險啊？ 因為原來咧喺非洲方面咧，面具真係代表住動物咁解嘅。啊，迪神你渣咗啦！ 即面具代表動物， 你遲啲去動物園唔好去非洲啊！系啊，因为佢话好多嘅非洲嘅面具都系代表住动物，因为学阿乐话斋，佢哋好多面具都系有唔同动物嘅样噶。咁、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咧，19世纪之后面具咧就经常被欧洲嘅前卫艺术家使用嘅、例如我哋平时成日都听到歌星魅影啊，即系呢个歌剧啦，系啦、入面会使用嘅角色嘅一啲嘅面具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啦，其实咧原来咧有啲地方咧。都会攞面具嚟惩罚人嘅， 点样惩罚法咧？ 系啦，原来喺19世纪后期喺呢个澳大利亚，即系澳洲啦嘅监狱里面咧，面具咧系会攞嚟咧孤立啦，同埋让囚犯静下而用嘅。 即系俾佢戴住个面具，就好似即系收藏住佢咁样， 隔住佢， 令佢冷静嘅。咁、哦、佢就话咧，会制成一个白布冚住块面，就系、是、留低个眼睛去俾，即系就系俾佢睇，用眼睛去睇到嘢咯。 哇，咁系成个木乃伊咁样，好惊。 甚至乎咧，即系咧有一个嘅小说啦，叫《铁面人》啦，咁佢有讲咧呢个铁面罩咧，就系咧攞嚟咧做酷刑或者睇佛用噶。 系、 啊欸，我好似真系有啲印象，即系有啲讲中古世纪嘅时候嘅一啲古装片好似有见过。 所以其实面具咧系原来有好多唔同用途同埋广泛嘅。 滴滴仔周记， 早几日咧就喺网上面咧睇到一条片，就系、是、讲一个网红咧就决定啊要去挑战一下自己。作为一个城市人呢，生活喺呢个城市几方便呢，突然间走咗去野外做一个野外大挑战，究竟两个礼拜能唔能够喺野外生活呢？但係唔好讲话生活啦，生唔生存到都係一个问题。咁所以呢一啲嘅纪录片呢，对我嚟讲我觉得係好吸引嘅。当你一个人隻身走咗去呢一个野外世界入面，咁究竟有啲咩求生你係需要做到同你需要识嘅呢？咁呢一个男仔呢就喺外国嗰度呢就做咗呢一件事出嚟。其实喺电视世界呢之前都有一个好出名嘅人呢，就係专做一啲野外求生嘅示范俾你睇。究竟喺一个大沙漠入面冇水，你可以点样自救，点样搵水源呢？有时睇呢一啲呢，我会觉得各位喺袋起码知道有急事又或者有呢个需要嘅时候，你都懂得点样应变。不过呢个网红呢有一句说话令我好深刻嘅。就是当他完成了这个挑战之后呢，去到城市第一样东西呢，他不是想冲凉，不是想洗头，而是他需要找一间快餐店，入面点了一个他很喜欢吃的汉堡包。他一路督住个点餐的板，他一路说，嗯，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啊。去到这一刻我觉得更加要珍惜。之前他试过在个荒山野岭找东西吃，最后找极都找不到，他饿足三日。而家佢只係轻轻督一督个荧光幕，唔使五分钟佢就有得食啦。呢样嘢真係需要珍惜㗎。听完之后我个心都諗一諗，我哋除咗要保护我哋自己嘅地方，保护我哋嘅地球之外，你更加需要嘅係珍惜每一日每一刻每一个你身边嘅人。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在我十分寸做了回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 Thank you. Kitty 就嚟生日咯，有咩生日愿望啊？ 莫莉，我要性爱啊！ 吓，你喺公开场合讲啲咁嘅嘢嘅？ 吓，我想好似爱因斯坦咁叻，所以想跟佢性啫。你谂咩啊？ 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讲性的知识都不用那么避忌的。 就好像逢星期五晚敏感时刻的性情中人环节感。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 摩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电视讲话，多名司局长在场，他说暴徒的极端行为令香港昨晚度过非常黑暗的一夜，令香港社会陷于半瘫痪，大家都很担心、忧虑甚至恐惧。特区政府将以最大决心压止，呼吁大家支持政府依法制暴，一起谴责暴力和暴徒割席，令香港早日回复平静。林郑月娥说，反蒙面法的法例在不少先进欧美国家都有实施，她亦都留意到今天很多商场都要关闭，商铺暂停营业，对香港广泛市民带来重大影响。他说40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都支持特区政府订立反蒙面法，有非建制派议员指控政府没有法律基础绕过立法会，这个并非事实，亦没有根据。林郑月娥又说，有人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法庭拒绝批出，强调政府是按现行法例采取适当行动。大批市民由铜锣湾游行至中环，反对禁止蒙面规例，大部分人都有戴口罩和帽。游行人士到达遮打花园之后散去。一名已退休的女士表示，不怕因为禁止蒙面规例被捕，会继续戴口罩上街，批评政府突然立法。她说不建议，但不反对示威者破坏商铺，因为打压越大，反抗力越强。谭先生认为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太突然，政府不应该打压提出问题的人，而是要回应市民诉求，批评禁止蒙面规例无用，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反而令市民更加愤怒。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倒不如直接宵禁。他又不认为示威者昨晚的行为过火，因为主要是破坏中资商铺，反而可以引起关注。教育局就昨日禁止蒙面规例学校信函撰文澄清，批评向学校之函作政治施压的讲法是无中生有。局方表示，禁止蒙面规例对学生学校绝对有关，提醒学生注意新规例是出于关心，白色恐怖是无稽之谈。教育局表示，禁止蒙面规例是全新法例，公布后翌日立即生效，有必要尽快让学校和家长知道有关法例，是负责任的做法。又说近月社会事件有不少学生走在前线，甚至受伤、被捕和被起诉，令人十分痛心，有必要提醒学生以免不知情下误堕法网。受到昨日示威冲突影响，多个大型商场暂时关闭，部分连锁店铺亦都暂停服务，其中惠康超市和71便利店下午5点之后暂停营业，万宁下午2点起已经暂停营业，而家家私多区分店陆续关门，直到下午5点全部暂停营业。较早前，百佳超市在社交网站表示，考虑今日交通情况、顾客和员工安全，全线店铺休息一日。屈臣氏集团亦在社交网站表示，除了机场店之外，全线店铺休息一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重阳节仍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先讲港铁嘅情况，因为多个港铁车站咧仍然系有待修复。而家港铁嘅路线包括轻铁，今日系全日暂停噶。至于机场快线嘅列车服务就已经恢复。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方向10分钟一班车，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系继续关闭噶。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啦，九龙站仍然系暂停噶。至于香港站嘅 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啦，会维持喺飞机起飞之前90分钟截止噶。另外，港铁巴士咧已经系恢复有限度服务噶啦。因应道路情况咧，一啲嘅巴士路线咧而家系暂停咗噶。喺港岛方面，12号、12号 A、12号 M、13、15号 C 同埋 X 15号。另外咧就系过海路线 W 1都系已经暂停咗。另外有大量嘅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噶。电车服务方面，介乎上环西港城总站同埋北角总站之间来回线嘅电车服务都系暂停。山顶缆车方面咧，会提早喺今晚嘅10点钟暂停服务噶。隧道情况，红隧嘅港九两边嘅隧道入口咧，交通都系大致正常噶。不过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就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接近果栏。另外啦，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义花园嗰段咧系有啲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尔夫球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秋天干燥的季节，哪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准备一首 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每一年呢，即是香港这个时候是我最喜欢那个天气的情况。如果可以呢，乘住那种清风啦，飞向月亮呢，是很自由和很向往。我想心机旁边的你都想拥有这种情怀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恬淡情怀。 我是潘芳芳。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好啦，四点半之后嘅寻常事认真做，继续我哋四个啦，的神啦、莫莉啦、我阿乐同埋思培啦，系 ，hello， 系太太你好啊。咁啊，而家嘅温度31度啦，相对湿度65%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已生效啊。 系，系啊，咁啊，头先啦，四点半之前咧，我哋讲咗少少口罩嘅嘢啦，口罩会遮住个笑容啦，但系同笑容好有关系一样嘢就系眼神。是啊，眼神接触我哋讲紧。其实呢个问题呢，我好想问一下思培。即系思培呢同爱情最有关系㗎嘛。即系如果一个男仔呢你结识到佢嘅时候，佢嘅眼神系点样呢先至会令你加分或者扣分嘅，你觉得。 我觉得加分最紧要系正直嘅眼神啦。即系你唔会觉得佢有一丝嗰啲好咸湿嘅眼神嘅感觉啦。 点样为之正直嘅眼神。 我都唔识分喎有时。 唔系啊，即系冇带啲色情嘅眼光嘅感觉。你有冇见过呢有啲真系咸湿叔叔呢佢哋望住你嘅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奇怪啊毛管动嘅感觉。 但如果佢系即系嘴巴即系色情啦吓，但系佢眼神正直咧，你想唔想 cut 眼神正直？ 咁点搞咧？ 眼神正直，但系嘴巴点样可以？ 会唔会噶？即系可能佢嘅眼好，即 系 佢对眼系真系对住你极正直嘅。 哦，我知道我知道。 但系佢个嘴巴咧就硬系讲衰嘢。 咁佢可哦，我嘴巴讲衰嘢，我以为佢嘴巴流口水。咁流口水可能佢口水多啫，唔系专登。因为我觉得咧，眼神系真系可以透露到佢谂紧乜嘢啦，或者其实佢有啲咩意思嘅。咁当然啦，即系我亦都觉得有样嘢得意嘅，就系、其实有时咧有因为话有啲报道讲咧，如果你遮住块面嘅一啲部分咧， 然间嗰个人会变靓仔咗噶，即系你可能遮住得翻只眼嘅时候咧，会咁靓仔嘅，一掹开会咁嘅。 我会噶，我戴口罩嘅时候，啲人都话我靓咗噶。 哦，唔系咁你除口，唔系你除口罩都好嘅。哇，大家日行一善嘛。 但系你头先话咧，嗰啲猥琐眼神嗰啲咧，我经常性都遇到噶，唔好话即系喺街边见到一啲即系非分之想。 我冇啊嘛，我冇啊嘛， 你 平时对 你正直噶，正直嘅眼神。 我对你好正直嘅，特别正直。 系啦，冇淫邪嘅嘴。 系啦，系啦， 全个人都正直， 全正直嘅。 我咧，我咧，冇咧啊。 你都系嘅。 哦， 系啦， 多谢。 但系内心唔知。 O K 嘅都，即系所谓眼神系反映内心噶嘛， 因为睇唔到咁入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暂时未去到咁熟同你。但系阿波同阿一咪出咗名，成个意图最咸湿噶啦。 咁阿一个眼神又真系 唔系猥琐可以形容到啊。 系，咪加上佢有一把即系曲得嚟嘅长发， 曲得嚟 曲直嘅长发。 系啊，系啊，成日都咩佢哋成日都咩水咩。水镜全曲都圆咁， 系系系系系系系啊！咁所以即系阿一都有时啲眼神，你 O 唔 OK 啊？思培 吓 阿 一嘅 眼 神 系啦， 我又觉得冇乜嘢，因为佢背上一个好和善嘅笑容咧，我就觉得哇，好似好 nice。 但系佢戴咗口罩嘅时候望住你， 咁我冇 佢就睇唔到佢嗰个亲和力嘅笑容。 系啊，我反而好想知道咧，阿一究竟边一个嘅笑容系和善嘅。 吓， 佢就系头先所讲嘅淫邪嘅笑容。 佢好似年纪越嚟越大，佢嘅笑容就越嚟越淫邪。 系咯，可能学多咗嘢咯。 如果就系讲系一咧，我见到佢，我永远觉得佢嘅眼神同埋笑容咧，系代表眼瞓嘅。 喂，但系讲翻你先， 你死啦你！你讲阿一，阿一话晒你师兄啊，我哋讲咗啫。 对唔住， 唔系，但系阿师培即系觉得阿乐嘅眼神如何咧？ 其实淨係睇隻眼都 OK 嘅。 唔係好唔 OK， 係眼神。 但我觉得佢有时呢即成个感觉呢就係有一种比较油油地嘅感觉。 你話阿樂啊。 有冇人咁样讲过 油油地。 即係呢可能你俾我感觉就係久唔久你都会去下啲 party 啊，去下夜蒲咁样啦。我成日都觉得呢嗰度嘅男生呢有时就算佢笑得好甜，但係你硬係觉得佢。 骨子里硬係第二种嘢。 阴柔 feel 係咪你意思係。 係啦。 但點解鍾意去夜蒲去玩嘅男仔俾你嘅感觉係阴柔呢佢哋。 即 係唔係应该係。哇、wow, 即係優啲嘅狂野啲嘅咩個人。 意思可能話你嘅眼神温柔啫，大佬俾人感覺。讚你又唔得 佢。係啦。唔係我係有人係話温柔嘅。 唔係咁但係你想講眼神接觸㗎嘛係咪 係啦我係想講眼神接觸嘅。不過 我覺得阿樂靚仔咗嘅佢瘦返而家講真嘅比起早兩個月。 好好多 係好咗好多嘅。 多謝喎、 啊。係啦。 咁聽埋莫你講你剛才講話點樣嗰種猥瑣嘅眼神因為呢其實我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我係偏向兩極嘅。我唔知點解呢有一啲人呢佢就係會好似思培咁講啦覺得我係比較陰柔同埋我係比較斯文嘅。但係有啲人呢我唔需要對佢做啲乜呢我望住佢已經無端端會話嘩阿樂呢好似好鹹濕啊咁樣㗎。係囉。 咁你應該自己檢討下，呢個係你俾人嘅感覺嚟。 係啊，好笑啊！呢個 啲人同我講話，彭美儀你好鹹濕啊。 不如我哋嗱又講下， 佢接唔到啊。講講啊，算啦，不如唔好講啦，咁樣。 唔係啊，你有拋個波俾我，你明知道我實會 叫咗你講咩？咁你想講咩啊？ 嗱，咁其實就即係揾咗少少資料，即係咁打打即刻亂曬，係啦，即係冇嘅。其實咧就想講咧，原來咧近排又道聽途說翻嚟啦嚇，係啦，咁原來眼神咧對一個人嘅溝通係好緊要嘅。 咁不嬲都講㗎啦，即係有啲人咧我唔知道你哋三個會唔會遇上。我其實有曾經試過有兩年三年時間我是這樣的，我係咁嘅，我同人講嘢唔敢。望眼嘅，但系唔系代表我做亏心事，而系我系有一种嘅心态系，哎死啦，我唔可以正视啊，唔知点解，我会即系明明讲啲好倾、好闲话家常嘅自己嘢啦，我望多你两三秒咧，我就自己望唔落去啦，咁我就会飘走噶啦。 我都有噶咁样嘅类似经验噶，我同人倾偈咧，我会第一时间因为望住人对眼，因为呢个亦都系尊重啦，亦都系即系最有礼貌噶嘛。但系咧，我系唔可以长望噶。你即系我，譬如一直好好倾，倾个话题劲好倾，但系倾到几分钟，我就会突然间好尴尬嚟。系啦，其实咧， 系啦。 即系好似 咩 有感觉系好怪嘅感觉咯， 但系嗰种怪系直情系觉得尴尬咯， 系啊， 即系你望住一个人嘅时候咧，开始初头 OK 嘅，但系咧过咗十秒啊三十秒之后开始顶唔顺啦，跟住三十零秒之后咧就会开始缩咁样， 系啊， 何解你系落 吓？ 沉 長線的定位了 是什麼呢 燒蛋 哦他是啊 都好 啊他是啊是他是啊 開心開心寶寶啊 是好事來的是啦那不如這樣啦就講回道聽途說回來的東西是怎樣啦大家呢即是大家都知道啦狗仔啊大家養的狗啊狗是人好好的朋友啦那一個研究就說為什麼呢狗是會做到人最好的朋友呢就是、原來呢這個世界呢是這麼多種動物之中呢是得狗一種動物呢他們是懂得跟人去有眼神接觸咯是啦即是呢 不是啊貓都有的但是貓好喜歡望住人的喎、啊、還是眼睛是不友善的因为他本身眼大但可能他内心很友善我不知道但是他是一定是望人眼的他是眼对眼望的猫我没有见过猫会跟你闪缩 但是这样我自己就有养猫和有养狗的、啊、不过猫猫就过身了不过不要紧但我就发觉猫它是会望人但是呢它望着你的时候呢你是分不到它是想表达什么即总之是啦即你有信号给它它就望过来它肚饿它就望过来它憎你它就望过来但是狗仔呢它望着你呢 肚饿又是望着你憎你佢都系望住你 嘅，唔系同埋唔系狗，即系唔系净系狗仔眼神接触咯，即系猫都会咯， 羊都会噶，其实每一样动物都会噶啦。 系啊，我有时见到即系上网嗰啲 兔，我都会望住你。 嗰啲草泥马都会望住噶， 但你哋唔觉狗仔嘅眼神系识讲故事嘅咩？ 草泥马唔识咩？ 系咯，草泥马又流口水又讲故事喎，好犀利喎！ 如果你突然间喺草原度见到狮子，佢话俾你话我好肚饿啊， 我要食咁样咯。 嗱，我自己养狗嘅，但系我真系可以同只狗仔咧系有眼神接触系。交流到嘅，即系咧，佢一个眼神望住你咧，唔知点解你对得佢耐咧，你就知佢系肚饿啊，挂住你啊，憎你啊，想闹你啊，咁样。 你系又有全心思嗰啲 friend 啊？ 系咯，呢其实系估错你都唔知噶啦。 即系又系望住只龟，跟住然后只龟系死物嗰种，系嘛？ 系咯。 嗱，呢个真系自己观察咧，我都觉得狗系识得用眼神去同人去沟通嘅，咁样系啦。咁呢个研究咧，咁佢就系讲咗狗啦，系啦， 兜翻个圈都讲埋， 佢接翻入去，俾佢行啦，唔好咁啦。 我话有就有。 系咯，俾你行啦，咁点咧？ 啊，我唔识行落去好嗱，好嗱，咁我真系行噶咯，真系系好啦嗱，咁系点样行咧？就系话咧嗱，咁呢个研究里边咧，亦讲咗咧，原来咧，我哋人同人交流嘅时候咧，我哋都好容易犯一个缺点啊，就系咧，我哋会讲好多嘅内容去丰富自己。即係豐富自己講嘅嘢，以為自己講嘅嘢好得睇咁樣啦。但原來咧，最後呢個研究咧就證實咗咧，原來人同人交流嘅時候咧，嗱 55% 咧，佢係靠呢個視覺去傳遞一個信息啦，即係你嘅肢體語言同埋你嘅眼神啦，係佔咗 55%， 即係一半以上嘅咯噃。係咁 38% 咧，就係靠過通過聲音去傳遞啊。原來咧。得翻7% 咧，先至係我哋人同人之間咧，去真真正正嗰個信息啊，嗰個內容嗰個交流啊，係咁樣嘅。 都係嘅，即係我覺得眼神係超重要嘅。譬如話我哋咩見到成日都聽到啊，梁朝偉嗰隻電眼啦、 嗯， 即係其實有啲嘢咧，你係唔需要講噶，但係你 feel 到嘅。 係啊，即係你睇戲嗰陣時咧，其實 望住我好驚，我想縮開。 阿朝偉講咩對白唔重要噶嘛，最緊要係望住佢嗰個眼噶嘛，佢個眼神咁樣啊嘛。 唔係，咁我又覺得真嘅，即係有時你望一個人。嘅眼神，除咗你 feel 唔 feel 到佢诚恳之外咧，你会觉得同嗰个人嗰个眼神接触啊，系佢俾到一份亲切感，你能唔能够同呢个人可以更近一步？即系你有时去面对唔同人都系，即系可能我识个新朋友，你同佢去倾偈嘅探讨，除咗听佢讲嘢有冇内涵或者有冇内容之外咧，你 系 会睇下佢嘅眼神，佢嘅反应会唔会系？觉得呢个人应该会害我嘅，嗱，我唔知道在座一定识咁多朋友嘅时候，你会遇过一啲朋友系，你一见到佢就会知道或者 feel 到呢个人应该会有一日会出卖你， 系佢坏人咁嘅样， 系啦，生成坏人咁嘅样，但可能佢心地善良，我唔知道，不过你总会有咁样去迎住会有呢件事会发生。 我觉啊，即系嗱，头先阿思培就踢爆咗我啦，就成日出去玩啦，去夜蒲咁样啦。 冇，大家都知 道。讲我啲秘密嘛，即系我成日觉得就系，譬如你出去识咗一个新朋友，咁大家寒暄嘅时候，譬如可能倾咗个半钟头偈，即系倾嚟倾去都系啲好寻常嘅事咁样啦。但其实你系从来你唔会记得佢嘅内容噶嘛，即系你可能记佢嘅内容真系嗰一小撮哦，你系咩工作嘅做，你平时中意做乜嘅，但你整体系记住佢成个人个。 個感覺個氣質啊嘛。即係我諗呢個研究咧就係話大部分你去記住一個人或者同人建立一個關係咧，就係喺呢個身體語言或者眼神接觸嘅方面。 哎呀，但我好想研究一樣嘢啊，職場就係、是、在座三位加我啦嚇、你哋有冇會唔會諗咧？就係、是、你望人眼神係望左眼定右眼噶？ 吓、啊，一望望一对 嘅，唔系噶，唔系噶，唔会望到 射呢， 唔系听住先，一望望一对系啱，但系我 focus 咧，我系你右眼嘅咋，你试下认真谂一谂啊，你望住我嘅时候咧，你唔会可以好确实， 我真系望紧你啊， 你系望紧我咁，当然梗系啦，但系你望住我眼睛嘅时候咧，我以前突然间会发现咧，咦，死啦，我唔系可以好确实望即一对就一定望得晒嘅， 唔系你试下就咁斋望阿的神一只眼啦。 即系望左眼或者右眼，冇咁又冇。嗱，我只有我斋望你左眼或者右眼啦，望你右眼啦。其实我同我望你左眼系冇分别嘅。不过个聚焦点，个聚焦点咧，望落去嘅时候，你会即系可能我望你右眼，你左眼会蒙啲咯。即系我唔知我系咁咯，唔会系斗鸡噶，唔会系斗鸡噶。 咦，我啱啱就做咗个研究啦，呢个可能系一个新嘅研究嚟嘅，就系、是、咧。原来我望的神嘅时候咧，我会望的神嘅右眼，跟住咧望摩尼咧，我系会自自然然地望咗摩尼嘅左眼咯，系啦， 呢、 這个 都 系 我其中一个觉得好得意嘅。 师培就系望呢边，呢边即系左眼，系啦，师培嘅左眼咯。但我望的神系一定系聚焦咗喺佢嘅右眼咯。 系啊，有时其实我讲讲下嘢，我都会发现嗱，我唔知系咪我自己奇怪啦吓，可能你哋话系望一对，可能你即系一对，我冇得话错嘅。咁但系我望嘅时候，我会好下意识就系望咗你嘅右眼咯。 系， 我就会望咗人嘅右眼去同嗰人倾偈咯。 不过望眼睛都好嘅，惊望错啫。 哦，咁啊系，咁啊系，系啊，几得意啊！你呢个研究都 咁呢、這个嗱，即系头先就即系呢啲咁嘅道听途说嘅嘢咧，就系讲过一样嘢，就系话亦都系讲咗一样就系话自闭症嘅患者啊，佢其中一个特征就系社交障碍啦。咁、社交障碍咧，原来其中一个特点啊，就系咧佢哋唔会同人有眼神接触，所以咧即系头先所讲嘅资讯咧，就系提醒大家咧，其实眼神接触咧好紧要嘅，系啦，望多啲人。 好。 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阿乐。 手拖手咧系情侣之间好自然同埋好甜蜜嘅动作啦，单身中嘅阿乐咧都非常之羡慕啊！但系咧，大家又知唔知道，原来咧拖手嘅细节系可以反映住一段关系去到边一个阶段，同埋咧佢哋情侣之间嘅甜蜜嘅程度噶。好啦，第一种咧，想同大家介绍下咧，就系呢个手掌握手掌嘅方式，呢一种拍拖嘅方法啊。嗱，呢一种方法咧系最普遍嘅，通常咧就系由男方嘅手心向下咁样去拖住女方啦。原来咧咁样拖手代表住乜嘢咧？就系话啦，手心向下嘅一方咧喺感情世界里边咧，佢系比较偏向渴望有呢个主导权嘅，而佢心里边咧亦都系偏向想去保护另一方噶噃。好，第二样啦，就系讲下十指紧扣呢一种拖手方式啦。嗱，十指紧扣呢个方式咧，喺电影之中咧系最常见嘅一种方式嚟噶。咁呢种方式系代表住乜嘢咧？就系、是、代表住啊呢一段关系咧系非常之稳定嘅，系最亲密嘅一种拖手方式嚟嘅，亦都象征住咧双方有强烈嘅互信关系。咁如果你同你嘅另一半咧系用呢一种方法去拖手仔嘅话咧，咁啊乐照喺度同你讲声恭喜晒啦！好啦，第三种方式呢就叫做一种反握式嘅拖手方法。好，呢种方法系点呢？就系话其中一方呢佢系好 hea 嘅，佢嘅手呢就咁垂直咁样摆咗喺度嘅啫。跟住呢佢就会依赖另一方呢去拖住佢，呢一种拖手嘅方法嘅。好，呢种拖手方法代表住啲乜嘢呢？就系话啦，其中一方呢喺段关系里面呢佢系非常之尊重对方嘅。而喺尊重对方嘅同时呢，佢亦都愿意为对方去留下一啲嘅私人空间俾佢嘅。好，第四种啦，就是一种叫拖手指嘅方法啦。嗱，唔需要多讲啦。拖手指嘅方法系点咧？就系、是、其中一个人佢会将只手指伸出嚟，而跟住咧另一方咧就会用佢嘅手去包实佢嘅手指，用咁样嘅方式去拍拖。原来咧用拖手指呢个方法去拍拖，代表住啲乜嘢咧？就系话啦，佢哋双方嘅关系咧都好独立嘅，唔会好容易受到对方嘅影响。咁但系咧唔受对方影响之余咧，亦都非常之信任对方，同埋咧会俾一个空间俾对方。这种拖手方法呢亦都同时代表着他们的关系是成熟和浪漫的。好，最后一种呢想和大家介绍的就是公主式拖手法了。嗱，咩叫做公主式嘅拖手法咧？就係话其中一方咧，佢会拖住对方之余咧，另一只手咧，再会翘住你嘅。 嗱，呢一種拖手方法咧，代表住乜嘢咧？就係話代表住咧，對方咧非常之依賴你，同埋咧佢喺依賴你嘅時候咧，亦都非常之迷戀你。即係話咧，喺佢眼中咧，你其實咧係佢嘅偶像嚟噶，而佢咧亦都非常之渴望得到你嘅保護嘅。所以如果你喺感情世界裏邊咧遇到一個咁嘅人咧，就一定要好好咁珍惜佢啦。好啦，以上嘅资讯纯粹系俾大家参考下，系未经本人认证过噶，因为咧本人都冇拖拍。咁咧讲开拖手啦，呢、這个咧就要问阿的神，因为我哋三个咧据我所知而家都单身啊嘛。 哦，咁你哋冇拍过拖咩？ 吓、啊？就都有嘅，但系你而家拍紧啊嘛， 系我有拍过， 但你而家直接，你而家直接系拍紧啊嘛， 十指紧扣噶，我 系， 我觉得咁样系一个保护啲嘅， 嗯， 系啦， 但系我曾经咧有一段嘅关系咧，咁啊， 即系拍过拖啦， 啊系， 佢系佢不嬲都讲佢有拍过拖，系啊，系你系你冇讲啫嘛， 你咁介意师培做乜啫？ 唔系啊，我反而想听阿乐，咁你咧 吓？唔系师培讲紧啊嘛， 你讲 师培先啦。我嗱，我咧就好得意，可以分享一样嘢就系、是、咧，有时咧，譬如你拖住对方啦，你会发觉有一种人嘅手指咧同你唔 match 噶，即系你一拖落去会痛噶。 哦，压即系棘住嗰个骨系嘛？ 系啦，即系我谂呢个系同个长短系有关系嘅，两个人嘅手。咁咧，如果佢棘住我嘅话，我咪会转另一种方式去拖咯，咁样咯，系咯。 我真系冇听过啊，拖手嘅时候觉得棘住。 唔系咁啊，真系有嘅。有啲女仔其实咧，某啲男仔手系唔中意拖嘅。我听过吓，有一啲就系、是。那個握位會握到佢啲手指痛啦，因為女仔弱啲咁啊啲手指。 握前啲或者握後啲。 係啦，咁所以變咗佢哋咁樣樣拖咧，握前啲握後啲咧，佢就個女仔又覺得冇乜安全感。 拖手指公食指咯， 係、嗯、咯。咁但都得。咁頭先阿樂都有解釋啦，就係、是、掹手指尾嘅拖手方法。 掹手指尾就係代表呢段關係係成熟而且浪漫嘅。 嗯， 係。 咁可能啱啱開。 就代表要捉实你， 咁佢应该系 出窍， 系有一种永恒嘅宗旨咯，先至能够握得紧对方嘅宗旨，而又浪漫， 跟住又听下先， 系一个承诺嚟嘅。 想过，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跟我开始躲，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的我。到这个时候你还在记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会微笑放手，说还不哭让我走。电话开始多，从不对我说，习惯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的我。到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说，你会微笑放手，说还。 尤其是年轻人构成的健康威胁不断加强，目前的数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又或正在调查和更多与电子烟相关的死亡案例。近年美国青少年吸食电子烟的程度已经达到流行级别，据统计当地去年有超过360万中学生吸食电子烟，较2017年激增150万。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同时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重阳节仍然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同埋油丽村。咁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同埋油丽村。之后同大家跟进返港铁嘅消息，咁而家机场快线嘅列车服务系恢复，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回方向系维持10分钟一班，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咁港铁巴士咧亦都恢复有限度嘅服务，其他嘅铁路路线包括轻铁今日全日暂停，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系恢复，截止时间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继续暂停。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港岛嘅封路，咁较早前因为道路事故而封闭嘅遮打道已经解封。咁而家港岛巴士路线15C、X15同埋过海巴士路线 W1 咧都系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入口交通都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狮子会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另外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尔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金钱村。揸车的朋友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8，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钢琴是呢位新人的标志之一。 Never mind， 小心意。未信赖，只需要两双鞋，能随石板街进街。Never mind， 几多次再退后，请给我也保留单恋那个地带。 自细学琴的 Oscar， 除了在这首作品选用了钢琴编曲之外，之前亦同編曲人喺唔同嘅古典歌入面去攞靈感，希望做到流行中帶古典嘅感覺。作曲 iPhone Eric Kwok， 填詞林寶，編曲張子堅，監製 Eric Kwok。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今年的新人陶旭伦 Nevermind。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今集嘅港珠咧，就系我师培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嘅。 话说 咧，一嚟到秋天啦，做乜咁兴奋啊？ 都可能啱你用嘅。 多谢。咁咧，首先就想讲就系秋天啦。咁可能好多人都开始要即系执下嘢啦。 换季系咪？你意思系？ 换季啦，或者系开始要清理下屋企嘅嘢啦。去到一年嘅第十个月啦嘛。 吓，有啲咁嘅习俗嘅咩？ 有啊，你都唔過年先執嘢嘅咩？ 執嘢咧都係新年前一個禮拜先執嘅， 年廿八咁樣噶嘛， 梗係啦。 唔係喎，季節性執嘅喎。 嗰啲咩斷捨離都係嗰陣時差唔多臨近新年前，突然間同你講話，哎呀，我要執屋企啦，跟住就翻箱倒籠出嚟掉曬啲唔要嗰啲嘢嘛。 都係嘅，係少執，即係嗰啲咧。 佢話佢成日執喎。 轉冬天，佢而家就要將夏天啲衫擺翻埋嗰啲執啫。 你執咗未啊？ 今日準備要執，即係屋企仲係一個籃啦，跟住上面全部。都是衫啦，堆到成座山咁样啦。 不过女仔应该是多衫过男仔好多啦。首先，第二就是我系屋企咧，基本上我转唔转季咧，都系嗰冧衫嚟嘅啫。即系顶多外面加多件褛咯。 唔似、的神似系好多衫。 褛我系多，好多褛，同埋好多买咗啲恤衫系长期唔着嘅，因为我真系好少着恤衫。 咁你买嚟做咩啊？ 但系有时就系咧，即系买嘢嘅心态啊，备用啊嘛。他又用得着嘅，咪買咯，個款艇咪買咯， 天生購物狂。 係啊，全個櫃都淨係 成日食飯唔夾錢，就攞曬錢去買衫。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所以而家近呢幾年咧，開始自己俾到錢咧，就發現冇乜買衫咯。 哦，原來係咁樣， 因為食飯而家要俾翻錢， 原來要俾錢嘅咁樣學識啦，咁樣咯。 但我想問一下阿嬷，即係你屋企會唔會係好多人都話啲女仔嘅屋企咧，通常係台面咧就唔係攞嚟擺書啊，或者唔係攞嚟擺啲 keyboard 嘅嘢，通常係擺衫嘅。 化妝品。 凳啦又係擺衫嘅，即係喺張凳上面咧，全部都係疊住疊住嘅好多嘅衫啦，跟住所有地方都係衫嚟。 你係咪啊？ 係。 係咪亂㗎？你屋間房都算。 唔係，廳都亂㗎。 即係都係你啲嘢嚟， 係啊，都佔據曬咯。 廁所都係噶嘛， 係啊， 衫啊都係， 全部都係噶。總之你一擁開咗我某啲嘢咧，我就唔知道喺邊度揾翻嘅。但係好奇怪一樣嘢就係亂到黐筋嘅。即係你嚟到我屋企嘅時候，你冇可能，譬如我突然間，喂，的神，幫我去張台度攞我個胭脂掃俾我啦，咁講，你冇可能揾到噶。但系我一上一去到台，一望望到噶啦， 即系得你知嘅， 系啦， 即系嗰啲宝藏系得你揾到嘅啫，啊，结界得你揾到 嘅 啫， 结界嚟嘅，我喺平行时空。 但系我想问下你嗰个污糟嘅程度，你因为我唔记得我好耐之前咧同你去啱啱认识做节目嘅时候咧，系咪讲过话你系唔即系污糟邋遢，你唔上床噶，即系唔怕上床噶？ 唔系，我会嘅。 你会嘅，你会嘅， 我会嘅。 我记得阿莫都系话会嘅， 我会嘅。 好似系讲开咧咩？如果阿莫 未识你嘅啦，好多年前。 但咧喺个节目度，我记得阿莫讲过，如果佢话佢好攰咧，一系会直接跳上墙，又或者咧 系 跳上床， 佢系 Spiderman 系啦。跟住咧，又或者佢会直接攞洗头水，跟住洗完个头直接洗埋个身咁样噶嘛？嗰集系咁讲噶嘛？ 咁又唔系喎， 唔系咩？ 咦， 平衡小喎， 我记错咯， 你又冲出嚟喎？ 我又好执着嘅，呢个洗头水同埋番碱啲 嘢。sorry 啦， 我想讲嘅系咧，因为。 阿斌啊， 系咩？ 系啊， 哦，系 唔紧要啦。 我有听阿莫节目噶，真系嘅。 嗯，知道嘅，知道嘅。 总讲， 咁我想讲咧，因为其实日本嗰边咧就有一个叫收纳女王啦。咁咧之前其实佢写一本书嘅，咁跟住就译俾人译咗做40几个唔同嘅语言啦。跟住外国系好 buy 佢嗰种执嘢嘅方法啦。 佢系考试噶嘛？ 要考试嘅咩？ 要噶，有一个证书噶。 系嘛啦？咁呢个我又冇留意啦。不过我觉得即系要做一个专业嘅收纳人咧，系有啲难度嘅。我哋可以學一下一啲方法，因為咧最近佢都啱啱有一個影片嘅串流平台就揾咗佢做一個真人 show， 就去唔同嘅國家幫人哋去執屋啊，掉嘢都係嘅。咁掉啲乜嘢咧？就係講因為台灣啱啱見到有一個幾得意嘅叫前男友市集戀愛遺物啦，咁就係、是。因為前男友市集啦，跟住我就見到我個 friend po 咗一張咧，就係寫住戀愛遺物，跟住就有個人啦，跟住下面寫住佢同埋嗰件物品之間嘅一啲關係啦。 即係 X 嘅，通常都係結束的感情。 冇错， 嗰个纪念品佢就摆嗰度啦。 冇错啦，咁而咩失恋博物馆啊，其实全球亦都有好多啦，越嚟越多。 因 为 香港以前其实都有一间嘅餐厅系做呢件事嘅。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我谂呢个甚至系一个商机添，我觉得。即係你好多人咧，當你真係分咗手嘅時候咧，你係唔想留翻一啲前度嘅嘢噶嘛？你哋會唔會先？ 我 係即刻 keep 起噶， 真係噶， 咩都 keep 噶。 咁你會擺喺度定係揾個箱冚埋佢先？ 我會揾個箱，跟住擺喺床下底。 OK， 咁有幾多個箱啊？我講下笑啫，講下笑啫。唔係，我都係一個箱嘅一個箱。 因為擺床下底唔會俾人揾到啊嘛。 好血肉啊！突然间觉得呢个点 好冷血啊！佢话掉晒啲嘢去，仲要话呢个商机，好明显佢攞晒。 不过老实讲，其实我都冇 keep 嘅。 系咪咧？ 佢点敢讲话？你而家咪装佢啊？ 唔系，我讲真嘅。 装的神啊！而家你两个 喺边度啊？床下底啊？ 我都冇 keep 嘅。 啊， 唔系，首先即系即系， 我觉得系，我识咗的神咁耐，我知冇啦。 即系。即係其實佢也很大方啦，咁我就唔怕講嘅。但係我都冇 keep 嘅，因為我成日覺得 keep 咗唔知點搞啊。 我都係㗎，你都喺度唔知道。 嗱，我俾你 keep 咗 A， 我俾你 keep 埋 B， 哇，當你好叻啦，拍拖有A B C D F G 咁樣啦。到你結婚嗰日，你嗰啲嘢點啊？你只要一段感情越得越質越多，啲人話好勁咁用鞋盒去計㗎嘛，一個鞋盒就裝一個啊嘛，即係有啲好浪漫嘅。 我都 係 用鞋盒 嘅。我呢個鞋盒幾多個啊？ 數唔到。唔係，或者咁講，冇去數，冇去數，因為我個床下底 從來都冇，原來 從來沒有，裏面都係吉嘅， 真係係嘅， 我真係數唔到， 係啦， 因為床下底真係幾年先會開一次嘅，老實講，即係嗰啲屋企要裝修啊、搬家私啊，你先會開一開佢，跟住數一數有幾多盒，但係唔會理咯， 唔係同埋無啦啦你唔會抄出嚟睇啦， 係啦，但係抌又好似覺得，唉，好似食之無味，棄之有肉咁樣啲嘢。 啊，都系嘅，即系我都觉得会有唔舍得嘅。头先讲嘅商机嘅意思系咧，有好多人咧会将佢掉啦，咁有啲人当然会收埋啦。但系你收埋未必可以收到咁多噶嘛。 嗯、 假设你有十个 X 嘅话，咁你收得几多个？系咪先？咁啊越嚟越多，咁你始终都有一日你要放走一啲嘢嘅。咁、 嗯、 如果怀念佢都系掉噶啦，咁譬如有一间shop 有一间店系收埋晒呢啲嘢，咁你又可以用一个低价啲嘅价钱去买到一些。 咁其实都唔系商机啦，讲真，市面上咁多嗰啲俾几百蚊，然之后有个 area。俾你把嘢，咁嗰啲人嚟做咗啦，使乜你做咗？ 系 使乜你做一个啫？ 直情卖俾人啊！你都唔想要噶啦，你只系想快啲劈咗佢。咁你可能用一折嘅价钱去放啦，咁然后我用翻三折嘅价钱买，咁大家都有着数。 更加唔得啦！讲真，你入边啊离不开嘅嗰啲纪念品系咩啊？相 唔一定噶，有相机啊！ 我上次睇咗个旅游节目都有讲啊，特登去咗一个唔知百货公司定系总之卖二手嘢嘅地方啦。跟住佢直情系嗰个好似直情百货公司咁，有好多唔同嘅 area 啦，有一个系。專係有好多嘅類似首飾，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嗰啲飾物櫃好多嘅喎。跟住之後咧，即係真係好似一個百貨公司咁。跟住之後啊，點解會係咁咧？直情有一啲可能好勁嗰啲嘅 鑽石、 鑽石鏈啊，全部都係平好多去買啦，俾市價。跟住就係話應該係真係話前度喺日本嘅，就話係啲前度買完俾佢之後咧，跟住佢就攞翻出嚟，想可能傷心，唔想再見到，而放翻出去咯。 哦、 原來係真係好多，跟住但係你諗下，成個櫃都係啲鑽。钻石啊、戒指啊、颈链啊呢啲饰物， 你敢唔敢买啊？但系 日本好有钱嗰啲， 系咯，都有钱人， 都系。 点解我咁穷咧？咁点解我送唔到出去嘅？ 我唔敢买。 我收过嘅。 你问我，我唔敢买嘅，因为咧，我成日 feel 到呢一啲爱情嘅遗物咧，系充满咗诅咒嘅里面， 有啲怨念喺度。 系啊，即系你讲听过啲咩能量学咧，就话咩？如果系嗰样嘢，即系你成日对住佢放负，佢都会带住负能量噶嘛，所以我唔敢买。 啊，咁你未系一个出色嘅商人，你可以扭一扭嘅。 唔系，我听你咁讲。其实你就话一折去买嗰啲咁嘅纪念品啦，我觉得呢个博物馆你可以收入场券噶嘛，有啲人入去未必系即刻想买嘢，佢纯粹系想睇下，即系睇下啲人点样同 X 相处噶嘛。 人体奥妙展啊， 系 啊，我就想睇下佢个肺系点， 爱情奥妙展呢个。 但系人体奥妙我都有兴趣啊，咁我都决我都觉得我可以俾钱去睇啊。 系你个 X 关我咩事啊？ 唔系人系啊，人哋分手啲关咩事？我点解俾钱去睇啊？ 我觉得入去睇个怨念先重，但系如果你买到。一样用平时的市价低于可能五折买到的东西，买完之后我的人很开心，即是没有怨念，你好像将那个物品重生一样，即是你掉了它没有意思嘛，你将它再转售给有需要的人，你想想哇挺有意义呢。好，我不再继续在我讲前度的物品了。不过刚才就讲到呢，这一位的女士呢，其实她叫做近藤麻里惟，她就教大家怎样去收拾前度的东西。咁其實咧，佢就話要用一個唔係應該話要睇下嗰件物品咧，唔係有冇用， 是有冇令到你有平然心跳，即係有冇心跳嘅感覺？ 哦， 咁佢點樣處理呢？我輕輕講下先。佢就係話咧，首先你平時你好多嘢都覺得有用噶嘛，或者唔捨得掉，咁你就係揸上嗰件物品，即係拎起嗰件物品啦，然後咧就 feel 下佢，你睇下有冇開心嘅 feel 定係傷心嘅 feel。如果有傷心嘅 feel 咧，就掉咗佢啦。咁但係有啲嘢可能真係令你有好多好開心嘅回憶啊，諗起佢喺邊間餐廳度可能送俾你啊，或者你哋去過某一啲地方係好有意義嘅。咁你可以留低嘅，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去处理呢一样物品啦。咁啊，然后咧你就真系唔要嘅话咧，你哋会点做咧？佢个方法系几得意嘅， 烧晒佢， 烧晒佢，都系一个好方法， 埋咗佢， 令佢彻底地烧晒。 咪通常咧啲人好戏剧咧，就有个兜啦，你一路烧你一路喊咯， 要挨住佢名。 嗌住你， 系啊，好惨咁 样。佢就话咧，你掉之前其实可以做多少少嘢嘅，就系同嗰个物品讲，多谢晒你呢一段时间系啦，为佢嘅付出啦，陪伴咗佢咁耐啦，同佢 say 声 bye bye。 呢个系日本啊嘛， 日本 其实日本先会咁样做，我觉得比较重嘅呢个做法，因为佢哋觉得嗰件事根本就唔系一件死物咁简单，佢哋好有生命啊，所以佢就会讲呢啲说话，同埋好似嗰件事就好有意义咯，即系令佢更有意义咯。虽然我唔要。但是它变得更有意义地离开咯。 是啊，你会不会这样做先？因为我觉得其实物品咁佢 我撑你，我会 系嘛？我都觉得我会嘅。甚至咧，我有时真系唔小心，唔系系专登嘅，要打死只曱甴嘅时候咧，我都打完佢，忍唔住同佢讲对唔住，我真系冇办法。 又唔会喎，就系啊。咁啊， 我撑你，我撑你，我细个有个经历。呢、這个真系我唔小心 ，no 唔系打曱甴，唔系打曱甴，而系咧我细个咧落雨啊，就系要游水啊，咁我落好大雨，咁我就喺个坑艇度坐咯，一坐个 pat pat 啪一声，我系唔小心坐烂咗个蜗牛嘅壳，但系佢冇死噶，个壳碎裂咗，然之后我系搵纸巾执咗个蜗牛之后，不停同佢 say sorry 咯。即系不停抱住佢，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跟住就带佢避雨咯，因为嗰位其实滴紧水。 你净带佢避雨添啊？ 冇啦，冇蜗牛嘅水。 唔系啊，唔系啊，嗰个位系成氹嘢啊， 太大雨， 好污糟噶啦，泥水咁，我就带咗佢舒服啲嘅地方咯。 打个岔啊，呢度其实咧，我有个习惯噶，如果我喺街度咧见到蜗牛咧，佢喺条路中心咧，我会执起佢放翻落花槽。 咁如果你公路度， 但系如果其实佢行咗好耐先可以行到嗰半咧， 有时咧我都会觉得好矛盾嘅，因为佢哋喺路中心好容易俾人睇。唔到咁样，一声咁样踩到噶嘛，好惨噶嘛。咁但系我时都会埋桶，其实你咪想去紧东边，跟住我就翻带翻你去西边，咁样系好衰咧。咁样，但系冇，总之我会做一个咁嘅小动作。 喂，东边去西边都唔系过分。如果带咗佢南咧，其实佢未去过，佢本身唔识路，就系因为你 搞到佢交配唔到 系啦。啊，有冇去到要交配咁紧要嘅？ 咁严重，唔系好啦，咁我继续讲埋呢一个回归正题啦。咁啊，另外咧，佢都有教执嘢嘅，咁我都觉得几得意嘅。佢就话咧，通常执嘢咧，你系逐间房执啊，定系逐日逐日咁执啊，逐个角落咁执啊，系点执嘅？ 我执嘢我一气呵成噶，我一嚟就，例如我执间房咁样啦，可能我执完间房整齐之后咧，我再会逼自己执埋个厅咯，因为一分例日咧，我唔执噶啦，执唔到噶啦。 你哋咧？ 我自己就都系同的神一样咯，即系我系好耐好耐都唔执，我可以容忍到间房好乱，但系我一执咧，我就要系完美嘅执完之后，系 阿嬷你系我估 等于冇执嘅， 吓真系 系啊，唔使估噶啦， 佢咁多嘢点执啫？ 系啊， 佢连个厅都有， 我个厅都有噶。 你知唔知我最神奇嗰样嘢系咩啊？我系见到自己咧嗰垃圾袋咧执咗成五六袋出嚟啦， 好有满足感。 唔系啊，我望到啊侧边五六袋啦，跟住我望翻去呢边啦，一样都咁 多。 我唔知佢嗰五六袋 执咗啲咩咧？ 系啦，我亦都唔知自己执咗啲咩，但系我真系执咗五六袋。 但系你屋企人 OK 嘅？ 唔系啊，日日闹噶，系啊，咁睇下你点样去。 去处理咯，自己去倾咯。 系啊， 但我明嘅，即系城市人比较忙啲啊嘛，即系你见到你真系忍唔住，你就会一次过执咗佢噶啦。虽然执完冇分别，咁但系都有少少系啦，尽个力啊，咁啊。 师培好好啊，呢一句， 我都系咁样噶。我讲多少少啦，其实佢就系话咧，通常执嘅话咧， 珠都完到就嚟 啊，系咪啊？ 喂，你个重点系呢个， 系咯， 执嘢啦，同埋咧，有一个生活小百科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讲啲咁多，讲完埋呢度少少啦，咁就系话咧。 咧，通常咧佢就係執嘢，佢就希望你咧係從物品嘅分類去執，執咗衫先，跟住執可能係執鞋啊、執袋啊咁樣，就唔係逐間房執。因為如果你逐間房嘅話咧，即係你就會比較亂啲，你想整齊啲就通常分類就比較好啲嘅。係、啦，跟住我就最近咧講開執嘢啦，咁我就見到咧原來衣架咧都好有用嘅喎。咁所以咧我咧就揾咗一啲嘅小方法啦，我就揀咗幾個好得意嘅。咁咧有啲咩唔同用法嘅衣架咧？話説咧，平時我哋夾衫咧好煩噶嘛，係講到好似好師奶咁，我真係帶咗三個衣架翻嚟啦。 好賢良啊！ 你覺得呢一抽嘢有咩用咧？ 出街添啊！而家 係咪太危險啊嘛？其實我真係啱啱喺某啲地方買嘅啫，即係啲家居鋪買嘅。咁咧其實點樣可以一次過咧將你夾上去嘅物咧一次過可以將佢鬆曬落嚟，唔使逐隻搣咧？其實係有啲小方法嘅，咁你就可以咧揾個衣架啦，然後咧就穿。穿晒啲衣夹落去，跟住咧，当你一次过夹嘅时候咧，睇住啦，话 我 feel 到系点啦，好正啊！ 系啦，唔知得唔得吓？咁咧，你就可以将所有将你一比例嘅时候啦，按嗰啲唔同嘅即系比例喺唔同嘅衣夹嗰度啦，就可以将所有嘅物咧一次过跌晒落地。 我见到啊，真系好方便啊！但系我谂到一样嘢就系你要喺地下执翻晒啲物咧，其实咪一样嘢系多咗个程序咯。 唔系、啊，咁你又啱、啊，唔系咁都系执两样，即系两个步骤啫。一就系按压，二就喺地下一次过执晒啲物。 咁又唔使地下嘅。咁你仲有个方法嘅，即系有时咧咁样挂喺度咧，都要等佢即系风干下、吹干嘛。你一掹完之后，两个兜住佢咪唔使踎低执咯，摆起佢嘛。 又或者简单啲喺个梳化上面整，佢咪唔会跌落个地下咯，一拉就拉翻起啦。 啱啦，跟住咧，仲带咗两样嘢，我觉得几得意嘅。一个咧就系、是普通嘅衣架啦，你觉得呢个有咩用咧？ 我阿嫲攞嚟勾头发嘅。 吓、勾头发，我以为攞嚟勾背脊。 喺度佢话勾头发。 我以为你 勾自己啲头发。吓 咁 啊，大佬，我依家勾头啊。 但话说咧，我觉得呢个系几得意嘅。咁咧，你又将个衣架啦，将佢打横拉拉拉到一个正方形啦。然后咧，你有时煮嘢食咧，就摆喺台面嘅时候，你就会整到啲，即系可能想一路睇片一路整嘢食。咁你摆喺台面啦，咁你就会整到成个电话污糟晒啦。咁佢就教你咧，将个衣架咧个窿咧就凹落个头度啦。然后咧就将佢嗰个耳仔个位啦，系啦，将佢九十度将佢咬咗上嚟，咁你就可以攞嚟摆电话啦。咁你就可以一路煮嘢食，然后一路睇片啊！ 你点睇到啊？ 咁你睇菜谱啫，佢意思系睇菜谱啫。 系啦，睇菜谱。 但个电话好易跌喎， 系啊，唔系啊，同埋其实坊间嗰啲电话都有托啦， 系咯， 使唔使要搵个颈嚟托啫？ 唔紧要，环保。 你又啱喎，或者咧，就。可以用衣架啦，你可以整一个厕纸嘅架。有时咧，你未必有厕纸桶噶嘛，或者你可能个屋企摆厕纸个位咧，真系难咗嘅。咁你就可以自己去勾做一个厕纸桶嘅。 你偷公司纸巾啊？ 我借嚟用下啫。 我头先你话出去攞啲嘢就系呢个， 佢扮去厕所原来就偷纸巾啊。 咁咧就可以自己整一个嘅厕纸架。 嗱，反而我觉得咧，三个嚟讲厕纸架呢个最有用嘅，因为咧有时 夹物嗰个有用。 入夹物嗰个可能即系你平时屋企会用到啦，但系有时咧，如果你真系带一个衣架去咧，例如你去 camp 咁样咧，有时去荒山野岭，你去即系可能去露营啊或者宿营，有啲地方冇噶嘛，咁你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就可以帮到你自己。到时你唔用嘅时候，咦，原来嗰个有纸巾，你咪可以攞嚟挂衫咯。 哦啱啊，即系一个衣架可以有好多用途嘅，咁啊稍后亦都可以拍条片俾大家睇下我嘅作品啦。 可欠我都见到，妥协了当然知道，请你吃杯雪糕。要知我有因必报，埋头苦干，落力开创，力量释放，再加修炼。时而枯干，时而沮丧，仍然抵抗。我想再演，再进化，再进化，破壳变身飞天马。 的事，如能一起，现在一起完成这怪怪的舞姿。手牵手转转转转转，你跟我转转转转转，手牵手转转转转转，你跟我转转转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网民今日在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园发起全民蒙面活动，以反对政府推行禁蒙面法。戴住 Visa 面具的参加者黎先生表示，戴面具是想向政府表达香港人不会害怕，不希望香港人因为这条法例而不出来表达意见。他说虽然或多或少担心被拘捕，但会勇敢面对。他又说平常示威都有蒙面保障自己，以免被人秋后算账。政府目视百万人和平示威，示威者先会有升级行动。戴住口罩的郑先生表示，政府引用紧急条例推行禁蒙面法，因此要出来抵抗，更指台风山竹关乎人命都没有引用紧急法，现在就引用条例禁制人民自由。他说政府要保障人民生活而不是侵犯自由，直言平日示威不戴口罩，现在就是刻意蒙面。一名便衣警员昨日在元朗开了一发实弹枪，击伤一名14岁少年，在屯门医院接受手术。医管局对防暴警察凌晨带同装备进入屯门医院表示关注，已经透过既定沟通机制联络警方。大批防暴警员凌晨进入屯门医院，他们在医院内手持盾牌警棍，戴上头盔。医管局回复的时候表示，知道警方在行动上的需要，但亦都了解到部分员工的病人但亦都了解到部分员工和病人忧虑警方行动可能影响医院运作和病人服务，期望在不影响警方行动之余，亦能够将对医院服务的影响减至最少。昨日多区发生冲突事件，有示威者破坏工联会的服务地点，包括多区的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医疗所、议员办事处等等。工联会指多个服务点被恶意破坏，包括外墙被喷漆、玻璃被打碎、铁闸被爆开、被射水等等。暂时大约有20多个服务点遭到破坏，破坏情况和数目仍然点算紧。工联会指当中有服务点破坏程度严重，未必能够即时或几日内修复，对于部分服务未能即时恢复，为工友和中方带来不便深感抱歉，并对破坏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要求政府对暴徒绳之于法。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正式要求白宫提供文件协助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调查。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向白宫发出传票，要求在今个月18日前提交文件，配合众议院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三名委员会主席在联名给白宫的信当中，要求提交涉及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月25日通电话的内容。委员会警告白宫，如果未能或拒绝服从传票，相关行为将构成妨碍弹劾调查的证据。特朗普和白宫暂时未有回应。特朗普被指同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要求对方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和拜登的仔亨特有没有不当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重阳节仍然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啦，较早时发生意外，啱啱清理好。另外咧，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噶，所以一带咧系相当之挤塞。龙尾就分别系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鲤鱼门道近尤丽村，而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都系有车龙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入口附近。至于其他隧道咧，大致系交通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较早时港岛区嘅封路而家都已经重开。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新田交汇处同埋新深路一带，包括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青山公路新田段咧，都系交通挤塞。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啦，系接近米布隆，而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义花园咧，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金钱村。铁路方面，机场快线列车嘅服务已经恢复，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方向十分钟一班，九龙站、青衣站、博览馆站继续关闭。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恢复，截止时间咧系航班起飞前嘅90分钟。不过系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仍然暂停噶。其他嘅铁路路线包括轻铁今日全日暂停，港铁嘅巴士咧就回复有限度服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咪住坐定定，你一我喐佢喐，起起身举高手，攞两扭转个圈，摸底跳起拍手。女友几岁蚊仔，各位靓仔靓女，个个喐身喐势，日日做运动，运动日日做。 咪再搵藉口唔喐啦，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喐一喐，健康啲。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 Exposé 的 Seasons Change。我想起这首歌呢，因为大部分的秋天呢我都是病住这过的，所以大家在转天气的季节都要小心保重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恬淡情怀。 我是明明余建明。 声音也变差，不顾身份怪责他，暂时未能乐观，好好放下，不必放下，伤口发芽，先不要管他。惨惨况必须处理吗？惨痛的歌唱够他，是同类同样。长大，此刻可以借我发泄和依赖。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失恋这脆弱，极容易了解。这分钟痛苦，别介怀，很失败。 最大，大人未算大。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不必讲说话，用沉默化解。今天很渺小，别介怀，长不大，莫做不太会愉快。 听过有林欣彤失恋的人站起来。跟住嚟到我哋寻常认真做一个重头嘅环节啦。呢、這个人好好听， 允子， 龙哥， 龙哥，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ー。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Hey, she, 漫画、动画、玩具、游戏，不单止充满住热血、友情、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接住下来，由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漫动作。星期咧繼續揾嚟啦，就係、是、Kiss Logic 嘅 Kenny 同我哋分享一下桌遊文化啦。其實上個星期傾咗好多都係外國傳入嚟啦，佢哋點樣玩啦，有邊啲類型啦。其實我見有好多嘅外國桌遊嘅公司都已經上市，講緊即係每年嘅業績係去到廿幾億港紙，係啊，真係唔少嘢喎。 係噶，佢而家文化其實已經係好多年㗎啦。我睇翻佢哋咧，甚至佢哋我諗四五十年都有㗎啦。譬如英國嗰啲大公司啦，又或者有啲法國嘅集團啦，咁其實佢哋講緊已經係一啲大型規模，已經唔係再係用普通玩具公司嚟去衡量嘅嘢，係一個集團啦，已經變成。 好誇張喎、啊！咁但係用你嘅經驗啦，因為過去呢十年啦，作為一個香港嘅玩具品牌，即係都生產過好多唔同類型嘅product line 啦，係啦，即係譬如聖鬥士系列啦、刺浮系列啊、figure 系列啊，咁樣真係落手落腳做呢類型咁精細，而且咧係咁微縮嘅桌遊啦，難度高唔高嘅咧？ 我哋做咗十年啦，咁就唔算话高，但係有好多技巧会重新諗过。因为譬如我做过好多，大家都知道做过action figure 啦，一啲硬淨有关节嘅嘢啦，又做过雕像啦，一啲一比四係讲緊一米高嘅超想要赛都做过啦。咁同而家突然间一縮到去得返五 cm， 咁我哋都会諗究竟係点算呢？我哋唔可以就咁攞个档案縮到五 cm 就出啦，咁样 唔可以 print 就搞掂㗎啦。 係冇可能㗎，因为咁所有啲线全部都会蒙晒呀，乜都睇唔到呀。咁所以有好多嘅技巧我哋重新執过，例如一隻微縮咁細，我哋要表达到咁多嘢出嚟呢，譬如啲线我哋要重新刻过，要刻到更加深更加阔，等人哋呢离远望埋去，只係一个普通嘅灯打灯落去，啲阴影都已经出晒嚟，咁我哋就为之成功啦，咁样。所以同雕刻师係呀，同雕刻师溝通要由头傾过㗎。 因为即係如果讲到咁細嗰条线冇返咁上下粗度呢，其实淨係讲赏识都难啦。 係呀，咁如果我哋为咗，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砌模型嘅人啦，我都不嬲赏识嘅，我自己都咁自己赏识嗰阵，自己当你打印咗出嚟，自己一赏识就知噶啦，就知道哎呀错晒啊，原来咁样做微缩雕刻系唔得噶，根本个客都上唔到色，咁点算咧咁？ 咁而家就开始用呢一个嘅生产模式啦去做啦。咁当然我觉得硬件嗰方面啦难离唔到嘅，但系软件方面又点咧？因为我见而家大部分做桌游嘅都係擺喺Kickstarter， 係 係啦，咁佢哋一啲全新嘅故事，自家創作嘅內容嚟嘅，咁其實難度有幾高咧？ 嗱，咁我哋初初踏入呢個界別啦，咁就唔敢咁自己去創作啲嘢住啦，所以我哋都係行緊用版權嘅授權形式去做嘅， 就係啲 IP 啦， 係啦 IP 嘅嘢啦，咁我哋都揾啲日系我哋自己耳熟能詳嘅嘢啦，咁撇除咗呢個大前提，呢個marketing 嘅嘢啦，咁頭先講到係點樣去創作嘅遊戲，呢個其實最難到我哋香港人嘅，因為香港就算我想揾都唔多人做過呢樣。經驗玩嘅人可能好多，但真係創作成功做過一樣嘢出嚟嗰啲唔多，所以其實我自己咧都係去咗外國揾， 鬥手棋可能其中一個， 係啊係啊，我自己都係大富翁，我好熟㗎咁樣，係咯，但係就真係要諗到出來，其實有嘅，香港嗰啲都叻㗎，不過可能係未係啱我嗰種口味啦，咁我都我都幾麻煩。 呢幾年香港嘅桌遊文化開始流行，但係大部分圍繞住都係啲卡 game， 嗯， 係啦，一啲簡單卡 game 容易上手，比較容易認識嘅多。 是啊，其實呢個就是我哋玩具業有少少啦，就是我哋做開遊戲，唔係做開玩具嘅就唔識掂遊戲，純粹做開遊戲嘅人咧就唔識雕刻，即係唔識做玩具。咁咁啱我就係兩邊而家企咗一個中間位，咁我而家就要將兩邊嘅嘢撮合佢嚟到嘗試做一個香港自家嘅遊戲啦。 咁我見而家你手頭上嘅 project 啦，有兩個啦，一個咧就係頭先提過超時空要塞啦， 係 一個機械感啦，同埋係一個即係科幻少少嘅題材啦。 係 咁另一個啦都係科幻嘅，咁但係咧就係我哋熟悉到不得了嘅龍珠系列啦。其實兩個IP 啦，喺你設計嘅過程裏面各自有啲咩難度挑戰嘅咧？ 其實做桌遊，即係我哋叫 rule book 啦，即係話嗰個遊戲書啦，定係點玩個玩法啦。其實我哋首先就咧同舊時創作玩具唔同啦，舊時注重外形，注重個好唔好玩，耐玩性。而家咧我哋就 好扭啦， 係啦，好唔好扭啦，係啦，扭亂都唔斷，有啲又開心啦。而家咧就反而咧就要睇翻個劇情，個劇情好緊要。即係譬如我哋超想要菜咁啦，咁入面係主要係機械人同埋飛機，咁我哋就會集中係咁狂諗點樣將個劇情將我哋嘅微縮，即係嗰件公仔嚟到俾返個靈魂佢，即係我唔可以件微縮喺度玩緊大富翁㗎嘛，我唔可以嘅飛機喺個大富翁個 board 度，雖然大富翁係好好玩，即係我唔能夠咁樣做，咁我哋就會諗啦，咁點樣個遊戲玩法可以表達到架飛機嘅速度呢，可以表達到嗰啲子彈橫飛嘅感覺呢，點樣可以表達到有十粒子彈飛埋嚟，架飛機都要避佢，從而避開到十粒子彈呢，即係呢啲感覺要同翻個遊戲設計師我要同佢好好溝通，講曬呢啲劇情俾佢聽，佢就要用翻佢幾十年嚟玩過嘅遊戲設計個遊戲嘅神髓啲 features 擺翻落去我講嗰啲嘢度咯， 所以要係得 28mm 咁細嘅一個size 嘅 figure 裏面， 係㗎，所以有好多嘢咧就要用去卡同埋個地圖去表達啦，所以就會做多咗好多嘅工具，就係舊時我哋做玩具冇諗嘅嘢， 配件系列 係啦，配件啊，啲卡紙啦，或者我哋叫 token 啦，一個個圓形嘅卡紙啦，咁有好多呢啲加插落去，嚟到俾翻啲觀眾幻想翻個劇情出嚟咯。 哇，咁其實真係挑戰幾高嘅喎，因為而家我亂粒啦，我自己幻想就係、是，超想要菜，我係一邊，你係一個敵對陣營，咁我哋都可能離唔開啲空中嘅戰鬥， 直情係咁。 係啦，咁即係哇，我派五架飛機，你又可能派五架飛機，咁啊點樣咧？擲色，然之後就決鬥。即最容易諗會係咁樣，但係乜嘢令到我哋會繼續 trigger 到我哋玩落去呢，就係、是、個劇本啦。 係啦，係啦，咁就佢，所以我哋玩嘅時候有好多劇本，直情要將個故事擺翻落去，即係唔可以就咁樣射下子彈就算啦。譬如突然間可能要抽咗一張劇情牌，係靈明美唱歌咁樣，咁成個氣氛咧，可能個劇本就要唔同曬。可能佢某一邊咧，可能係壞人嗰邊啦，突然間就會一 round 唔俾喐。係啦，因為佢停曬喺度，因為我抽到呢張棋，咁嗰邊另外嗰邊就有著數啦。咁呢啲叫隨機啦，叫 random 嘅嘢咧，就會擺咗好多落咗副棋度，可能係抽咗一隻牌就會成個陣型會變天都唔定。咁佢哋覺得好玩就係 哦，咁呢個就似我哋以前大富翁一個例子，就係機會與命運，係 啊 係 啊， 嗰個感覺一抽到，你要入獄啦咁樣。 啱曬啱曬。 哦，咁 都幾得意喎。咁調翻轉頭龍珠啦，因為以往我哋好熟悉就係一啲打鬥嘅劇情嚟噶嘛。咁真係變做桌遊，其實幾難想像嘅喎。冇可能我抽到張牌，然之後龜波氣功，你就減血20咁樣噶嘛。 其實係噶嗱，嗰、那個咧就同角色有關啦。因為龍珠我哋深入了解就係每一個角色有自己好獨特嘅性格啦、攻擊嘅招式啦、防守招式啦，有啲可能可以幫人哋補翻能源啦，有啲又可以突然間走飛走啦咁樣啦，有筋斗雲啦咁。所以我哋咧就每個角色咧要設計翻一個卡俾佢，入邊有曬佢自己嘅特色。其實依度就係最難度高。其實做到依度其實有少少似電腦遊戲㗎，因為電腦遊戲其實大同小異，不過我哋就用平面表達翻出嚟， 實體化 翻出嚟，係啦。咁又隨機嗰方面咧，就變成擲色仔，其實就大概就係咁。咁就每個角色就用佢哋自己嘅獨特嘅性格啦，有啲識飛，有啲唔識飛啦。咁、那個玩家就要諗啦，我開頭組隊，我究竟係揾邊三個組隊咧？究竟會係俾大家悟空加悟飯啦，定係點咯？ 嗱、呢個咯，我覺得。有好大嘅可塑空間啦、啊，因為隨住故事，即係可能好似你上個星期咁講嗰啲 RPG 嘅、我哋要 create 一啲嘢出嚟嘅， 係 啦，又或者可能有啲情況底下，都係機會與命運，你抽到原來可能完全改變曬個戰況都未定嘅， 係係係。 咁但係作為一個新手玩家，或者真係作為一個玩家嚟講、我就比較 concern， 譬如邊度買啦，甚至乎點樣可以得到呢啲資訊啦， 啱啱。 而家咧比較主流咧都離唔開 Kickstarter， 即係講緊桌遊啊。即係好多時候，大家上去，哇！可能我而家今時今日，可能擺低咗100蚊，就準備買一盒普通版，係、啦，或者擺低300蚊買一盒特別版。咁、但係講緊可能一年、兩年、三年之後先至收到呢件貨物嘅喎。 係啊， 咁同我哋即係我係一個玩具迷啦，我見到係通常都差唔多出嘅時候先至去買或者先至去訂噶嘛。 啱啱啱。 個感覺其實幾唔同。 其實係啊 ，Kickstarter 呢個即係一個美國嘅眾籌平台啦。咁佢而家近年咧都其實都已經五六年都有噶啦，已經變成係桌遊界嘅首選嘅賣嘅平台，去銷售嘅平台。 點解咧？因為我自己唔熟悉啊，即係個成個 business model 係 點解會係眾籌行先會最理想咧？對佢哋嚟講， 首先就個潮流氣氛變咗喺佢哋度啦。咁其實對於個創作人啦，即係我哋啦，對於品牌商嚟講，其實係好嘅，因為個個集中曬喺嗰度賣。咁首先我揾客會容易，因為個個都變咗潮流喺嗰度買，咁 即係嗰度就已經有一班固定嘅客源。 係啦，即係等於我哋買玩具就會去信和，即係去旺角咁樣，個氣氛完全一樣。咁因為第一啦，客源就已經多啦；第二就係咧全部都係直銷。咁如果我直銷即係直接可以賣到俾個客嘅話咧，咁我個成本就會計得好啲。即係譬如舊時我亂粒，譬如話舊時成本咧，我只能夠擺到8隻棋嘅啫。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哇！原來我直接賣到俾個客，我擁多啲成本落去，擁高嘅成本，我賺少啲咯。但係即係就可以擁到16隻棋俾佢。咁大家咧開始推向呢個文化啦，咁就大家將個成本咧，其實雙方都好嘅。對於創作人嚟講，其實我開心，我其實唔係話好集中去諗賣嗰邊，即係我想我整多啲棋啦，整多啲好開心嘅嘢出嚟啦咁。對於個客又開心，哇！我同一個價錢啫，其實我買多咗好多棋嘅喎。咁頭先講到對於創作人嚟講，仲有開心嘅就係、我唔使再咁辛苦去敲每一間鋪頭，或者話甚至唔好講香港啦，就咩美國，我要打入美國個銷售網絡其實係難嘅。但係如果我有一個平台嘅話咧，我一步就可以已經接觸到曬啲客啦。咁我就唔使建立咁多年先可以建立到個銷售網絡，我就可以快好多。 哦，即係簡單啲講，譬如以前我哋有玩具嘅代理、批發、零售，咁可能已經係幾重關卡。咁每邊都可能要即係要賺錢嘅嘛，大家都 係 啦。咁所以可能分分鐘你出一件產品可能係30蚊俾佢，去到街可能已經係100蚊啦。 係啦，啱啦。 咁調翻轉頭，如果個顧客用100蚊一開始買嘅嘢就唔係淨係30蚊呢個質素或者係呢個量，就可以真係俾多啲佢。 係啊，俾多啲。所以演變到咧 ，Kickstarter 呢個眾籌平台咧變成係大量嘅桌遊都一開始就會寫出嚟，我哋 exclusive 即係獨家俾呢個平台賣嘅啫。如果第時我哋出到街賣翻個正常版咧，其實你買唔到咁多嘢㗎。咁就大家就開始 win-win 咁啦，大家雙贏啦。咁啲買家就盡快湧去嗰度買到一啲第時買唔到嘅嘢咯。 咁但係你嘅演繹啦，就比較有趣，就係用 IP 呢一樣嘢，因為以往我哋見到都係一啲全新創作啊，係天馬行空啲嘅。咁如果 IP 擺落 Kickstarter， 真係好似冇乜點聽過喎。 唔多㗎，我諗啊，十副入面可能真係得一兩副，都唔知係冇一兩副添，我諗都冇。係啦，係行 IP 嘅路線， 容唔容易處理呢？ 難嘅，因為我哋要即係逐啲講，我哋擺平好多嘢先得，即係我哋要擺平 版權商， 版權商啦，又要擺平好多嘅地區代理啦，咁要搞咗好，反正商業上嘅關卡多過係創作嘅關卡啦。 咁啊，而家大家聽得到，原來啦，一副桌遊啦，背後都有咁多有趣嘅小故事啊！咁啊，眨下眼時間就嚟尾聲啦。咁啊，同阿 Ken 即係講咗咁耐啦，其實都要了解多啲，因為而家啦，我見到手頭上啦，拎住呢一隻嘅超時空要塞啦，其實都真係好精細，因為我見得到有上色版，有冇上色版， 係 係啦。咁其實你自己即係點樣去處理啊，或者設計嘅時候會係點樣樣嘅？ 超想要菜呢啲咧就係冇上色版，因為咧年齡層買嘅人咧相對地年紀比較大啊，因為80年代卡通片。咁通常玩桌遊嘅人咧係中意自己上色，佢自己創作啲顏色落去。咁我哋咧就俾空間佢哋去咁做。 即係可以整一部黑色嘅維基利出嚟啦。 係啦，佢哋中意自己遊，或者有好多陰影啊，或者啲高光咧，其實連工廠未必上到，因為嗰啲要一個人一個一隻咁逐隻逐隻咁。 同埋口味問題。 係啦，口味問題啦。咁年紀大啲、成熟啲啊，寧願自己遊。龍珠方面就倒翻轉啦，因為比較廣闊咧，咩年齡層都有，所以嗰個咧我哋反而用上咗色嘅方法去做啦。 咁嚟緊啦，相信大家啦，就可能喺唔同嘅平台啦，有機會接觸得到啦。咁時間有限，冇辦法啦，同阿 Ken 繼續慢慢喺同大家即係喺大電波裏面咁樣玩啦。咁但係啦，我自己啦拎咗上手，我真係已經忍唔住好想開嚟玩啦。究竟點玩嘅咧？咁都歡迎大家啦，可以 click 翻上我哋慢動作嘅社交平台啦，望一望啊，原來咧講緊嘅 size 係咁細隻，佢嘅做工係咁靚嘅。咁呢兩個星期咧，再一次多謝 Ken 上嚟做嘉賓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係，多謝你，子龍。 Yeah.